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3月1号星期日嘅晚上，咁我喺我身边咧有思华同埋糖水，我系爆石，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好。 今日我老婆 send 咗段 WhatsApp 俾我，即系澳洲又成为呢个香港报章嘅焦点，大家知唔知咩事？ 唔知 你讲啊， 你讲啊， 吓讲下啦。嗱，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我哋之前有几一前嗰几集我哋都有提过咧，有发现咧港女咧去即系嚟到澳洲去帮人打手枪卖淫咁样啊。咁嗰阵时咧，但系讲紧咧系兑8算噶嘛，系咪1蚊兑8蚊，1蚊澳币兑8蚊港币。但系今日咧苹果有新闻啦，就 quote 基本上又系 quote 南华早报，但我睇上网一 check 喂唔系、哦。张张报纸都卖 ，OK， 就话咧，原来咧有香港女性咧利用呢个学生签证咧去嚟到澳洲咧搵快钱。过去三个礼拜咧已经有17个香港女性咧去即系接待咗17个香港女性去做呢个嘅卖淫工作吓、啊，一个礼拜7日。系咁做 ，OK， 做20个钟啦，当然最多只可以 ，OK， 但系咧每个礼拜可以最多可以赚到60000蚊。咁我上网 check 一 check 啦，哇，见到好多报纸都卖紧，基本上佢喺度卖紧广告，我发觉。变相植入广告、啊、 首先帮佢计计条数先、嗯、如果二十个钟咧，就应该系学生签证嚟嘅，就唔系应该就唔系 working holiday 啦。咁同埋如果你60000蚊港币，即系10000蚊澳币，如果你做20个钟咧，一个钟咧就赚成500蚊，我就好质疑呢条数就唔系好 match up 咯。 我谂佢最多啫系嘛，即系冇可能 最优质嗰个啫， 最 勤力啊，最优质啊， 系咁接乜客都 蚊一个钟、啊。 喂，咁性工作者嚟嘅喎，你唔系普通工作喎、啊，真系。 即係，但係當然啦，我睇到呢段新聞，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之其實即係不堪啦，係咪先？呢啲嘢有乜好？呢啲嘢有乜好賣廣告咧？還是即係哇？但係張報紙都賣，你基本上係話緊俾香港人聽，喂，你想揾塊錢人過嚟咧？你想每個禮拜賺60000蚊嚟過嚟啦？咁樣咧？ 我真係好質疑咯。第一，我唔相信係一般香港嘅女性會係咁咯。香港女性一般嚟講，我自己識嘅、知嘅、見嘅、睇嘅都唔係咁賤，根本可能唔係話賤嘅。嗱，老實講 ，sex worker 啦，當你嚇。但是其實香港都好多 sex worker 咁嘛，咁老實講，如果喺香港就賺10000蚊，咁嚟到澳洲就賺到60000，咁係人都識諗啦，橫掂都係咁樣做嘅啫嘛。 仲要係淨係做廿個鐘啫喎，講真，廿個鐘其實一個禮拜。 喂，佢話廿個鐘，你信唔信啊？真係。 系咯，头先都计过，系我啱。 咁系咯，真系，唉，唔好理佢啦。总之我自己就觉得，喂，咁嗰日我都想问一下啦。我唔知啊，我睇嗰个佢就系讲系 working visa， 系叫做即系、就是、working holiday 嘅 visa。我想问一下，如果佢真系攞住一个 working holiday 嘅 visa 嚟澳洲，佢就做足几十个钟啦，唔好理佢做几多个钟。其实佢如果佢一啲系合法嘅记者喺里边去做嘢，系咪其实系合法噶？ 合法噶，因为呢个 系 漏洞嚟。 澳洲系有，系啊，澳洲唔系话漏洞。咁任何一个行业有需要有人而又有雇主请嘅话，咁其实佢都系做紧一个喺澳洲唔系非法嘅事咯。即系你走私漏税就系啫。咁如果佢性工作者系有欠缺嘅。咁佢又即係請到呢位某啲人去做嘅，即係我哋唔要 comment 嘅事囉，我覺得。 但我覺得奇怪嘅就係、是、啦，你話對八算呢，咁啲人就湧埋嚟啦，係咪先？喂，大佬一蚊對八蚊，喎，係人都做啦，係咪先？咁但係喂，唔係喎，你澳洲跌澳幣跌到就係跌破6嘅時候，都有咁多人過嚟，即係我一諗下，喂，香港係咪真係好唔掂呢？咁樣。 上次打手槍嗰個 case 係不嬲都係有人做啲嘢㗎啦，咁你過嚟做。个 condition 好明显好香港，咁你又唔识你。 喂，老实讲，如果真系做，宁愿真系喺澳洲做。事实上，我自己有个朋友系做翻译嘅，佢每个礼拜都要去一啲嗰啲性病嗰啲医院咧，系帮啲女士 ，mainly 系女士咧翻译，就系要有呢个 medical check up。咁佢自己都话，其实喺澳洲 OK 噶，即系 even 一啲sex worker 啦，佢哋都系有社会关注，而且佢哋真系正式嘅记者里边做，而且有。又是要去驗身，我自己認為啊，好老實講，作為一個妓女與嫖客啊，其實喺澳洲肯定好過喺香港，即係大家都有保障。 啊，咁啊系，呢度因为佢合法记者，其实咧都有好多 regulations 嘅，你一定要每即系定时要有 check up 啊，定时 make sure 你唔好传播性病。 系啊，咁变咗我觉得，喂，咁横掂都系做啫。如果真系，反正喺边个国家，仲有钱又搵多咁多倍，咁梗系嚟澳洲啦。呢、這个简直都唔使谂啊！真系正常人都会咁样啦，除非即系我唔会喺道德上去批判任何嘢啦。只不过觉得，喂，边度多钱一样做嘅啫，而且佢呢啲做好短时间啫嘛，亦都唔可以攞到一个长嘅工作签证。咁所以我觉得，我反而就唔系好明点解阿博士话系咪香港好唔掂？喂，好老实讲，第一。做呢啲嘅揾快錢嘅人佔係好少數嘅啫，我相信。第二，無論點都叫做澳幣啊，少極都1:6啊，係咪先？暫時真係 好嘅，一对一比六啦，但系迟啲一跌到1:5啊，就唔敢讲啦咁 而 样。 且我自己都長期關注香港咧，香港嗰啲性工作者啊，都俾啲北姑逼到有氣冇定唞嘅咯，嗰啲真係又平又 cheap，咁又乜都肯做，咁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女性，even 係性工作者，可能都覺得有翻少少 dignity，或者嗌價要高啲，但嗌價高咧，你又冇人睺，咁咪不如漂洋過海，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合理嘅行為咯，我覺得。 系咁嗱，我哋之前呢嗰几集都有讲，开始透露过，不如讲下移民嘅话题啦。咁我自己都做过少少喺网上面都做啲 research 啦。咁我睇到，咦，近排尤其是雨傘革命之后咧，多咗真系多咗人咧去，即系好似有个新嘅移民潮出咗嚟咁样。新嘅即系啲热门嘅地方都系嗰几个啦。咁但系即系最多嘅都系加拿大啦。咁台湾都 pick up 唔少嘅咁样。即系我见新闻都呢排多报道讲多咗，譬如话即系去台湾嘅。嘅移民嘅香港人嘅一啲嘅心路历程啊，咁样咁跟住，我又睇到加拿大呢排即系嗰个地方嘅人数，原来都比之前即系革命雨伞革命之前咧多咗成即系1.几倍咁样样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一啲香港人嚟讲，可能澳洲都系一个即系佢哋想或者希望去移民嘅地方啦，咁样。咁近排嗱，澳洲其实咧近呢几年咧，即系个移民嘅嗰个配额咧，即系或者嗰个门槛咧，都其实都收窄咗好多。咁我自己睇过咧，即系最容易嘅移民方式咧，不失几个啫。OK，第一个就系你有钱啊。咁近排咧，澳洲有一个新嘅 policy 就系咧，只要你有1500万澳币嘅时候咧，就唔需要任何审批啊。基本上你带住1500万嘅澳元过嚟咧， 打 就 个结一水就得。 系啦，咁你就可以移民澳洲啦。咁你基本上 guarantee 你有个居留权噶啦，咁样1500万澳币喎。咁我 即系 谂 差唔 下， 多1亿港币噶咯。 系，如果你有香港1亿港币嘅话，我谂你都唔需要移民啦，系嘛？ 我都唔系，梗系 我都 要 唔嚟澳洲啦，我去 啦。 巴黎 啊，澳洲有糖水喺度，有丝滑喺度，我就喺度做咩唔嚟啊？咁好。 即系嗱，一来如果你有1500万就得啦，咁如果咧你冇啦，你有冇1500万？如果你有500万澳币咧，你都可以过嚟嘅，但系咧你要住一段时间，即系你一段时间你要留喺澳洲，即系譬如话坐移民监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讲真，讲紧500万澳币，亦都唔系讲紧港币，咁所以都系比较一个好庞大嘅数目啦咁样。咁第二个著名嘅方式咧，咁就系呢个嘅咩啊？工作移民啦，OK，即系你有个雇主喺澳洲，咁佢咧就可以帮你签担保，就咧话呢个人才咧就即系好缺乏嘅喺澳洲，咁所以咧我定义咧要喺香港咧我去揾佢过嚟咁样。咁如果你揾到一个咁嘅澳洲雇主咁样做咧，亦都系可以即系帮助你好快咁样去做到移民呢个效果咁样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暂时呢两样都系最 common 嘅方法咁样咯。 同埋我諗仲有就係全世界人要想移民都知就係一個所謂專業移民啦。咁呢一個都係最正路嘅，一般人唔係有錢，乜嘢都冇嘅，但係可能有技術或者有即係學業嘅背景，咁就可以移到。而呢一個咧，我相信我哋根本唔係一個移民顧問啦，所以我哋坐喺度咧，我想希望啲聽眾就唔好要求我哋講邊一啲係最熱門嘅移民，因為其實呢啲第一係常變嘅。第二上網去又好容易抄到，sorry 嚇，咁變咗係咁咧，就即係大家如果有興趣，絕對可以即係上網去即係睇啦。但我自己個人咧，就第一，我哋今晚自己討論我哋自己移民嗰個心路歷程，或者我哋嗰、那個話俾我哋嘅全世界海外或者喺香港嘅朋友知，其實移民你要有個咩嘅各方面心理啊、生理啊，或者係財政啊，所有嘅一啲嘅準備，或者我哋身體其實都係一個你必須。如果你太老，好老實講，我就勸你唔好啦，係咪先？ 即係一個咁大嘅變化，其實對人嚟講係一個好 stressful 嘅一種嘅生活體驗嚟㗎。咁仲有就係亦都要話俾啲即係朋友聽，就係我哋自己個人嘅經驗係可以，我哋大家互相交流下，同埋唔好將呢啲當為係好簡單嘅事咯。其實呢一個絕對係唔簡單嚇。 黄水讲下你点样移民过嚟噶？ 我点移民过嚟？我系技术移民咯，即系我当年我做 IT 嗰啲噶嘛，咁咪申请就系咁简单咯，计分嗰啲咯，计分嗰啲专业移民咯，所谓。咁澳洲系个好地方嚟嘅，咁如果大家真系谂清楚有兴趣移民，咁华人亦都系有一定嘅生存空间嘅。我知道，我好明白，即系好多人移民就系话，因为即系觉得香港而家唔系好掂啊情况，主要都系呢个原因啦。咁但系其实而家香港嘅情况又唔系同97前有啲唔同喎，当时系一个好大嘅问号，有一个好大嘅 unknown 喺前面喎。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系， 都好 known 啦， 其 系 实 咪？都 系 好 known，好清楚， 都好清楚，都好清楚之后会发生咩事啦。咁其实会唔会咁样会反而更加应该系冇咁多 uncertainty，应该会少啲人移民咁啊？唔系咩？ 冇咁多 uncertainty 咧，反而就系你就会容易啲作决定啦。因为 uncertain 咧就反而最惨。好老实讲啊，我哋最初我系80年代尾申请啦，89之后即刻申请啦。咁我系92年嚟到澳洲嘅，当时除咗香港嗰啲都即系唔好讲住啦。当时即系非常伤心、失望、痛苦之后咧，就最大嘅问题就真系好多嘅 uncertainty 咧，就你个人系嗰个好摇摆不定，并且又后来发觉。喺97之前，香港嗰啲樓價樣樣一路係咁樣急升啦。咁你會越翻香港，每一次覺得自己越窮同埋越悶啊。因為事實上，我一陣間一定要講下，即係嚟到澳洲，你會覺得自己好悶。compare with 香港啲朋友嚇，咁喺咁嘅情形之後咧，就好多人走嘅，翻翻轉頭嘅嚇，就係因為個 uncertainty 啦，就係覺得咦又唔係太差啫喎，喂唔好講咁多政治啦，我得噶啦，共產黨都唔係咁即係咁可怕啫咁。咁於是咧又我。大部分嘅朋友其實係走咗噶，咁然後又再到咗97頭嗰幾年，大家都知啦，中國都係比較係控制嘅，即係真係自制嘅。咁對香港亦都唔係有好多嘅控制啦，喺頭嗰橛。咁於是又更加多人走啦，明唔明啊？即係其實香港人啊，因為我哋有選擇啊，咁所以咧，我哋好多人都係翻翻轉頭嘅。我可以話俾你聽，真真正正留喺度，我自己一齊申請嘅朋友，我諗有10幾20個咧。留喺度，我見到得我一個人啫喎。係啊，係啊。 其實我都係一樣啊。我喺度讀大學嘅，咁我你話香港同學都唔少嘅，都有譬如熟嘅10幾20個都有嘅。咁其實到最終喺度嘅都係得一兩個咯。有一個就譬如嫁咗喺呢度，嫁咗呢度嘅人。咁另外有一個真係香港嚟嘅，就係咁多。其他全部都翻咗香港。有啲甚至乎喺度大嘅，譬如唔係，其實都唔係喺度大，應該話係比較細個嚟嘅，13歲啊咁樣嚟，先嚟就嚟到澳洲噶啦。咁佢哋大學畢業之後都翻香港做工作。 我以我所知最多嘅即係嗰個 reason 就係話香港真係多好多機會咯。即係佢哋講就話工作， 當年係㗎，當年都 工作機會。而家有時就算而家我都有好多朋友嘅有時都話翻港做嘢啦咁樣，跟住話咦咁其實你唔擔心香港嘅問題咩？咁又影响唔到太多嘅，因为佢嗰个 focus 喺工作嘅上面嘅时候，即系佢想寻找多啲工作机会啊，寻找嗰啲即系上位嘅机会啊，咁可能翻香港对佢嚟讲系一个出路咯。咁但系即系另一边相嘅时候嚟嘅时候多嘅时候，就会见到系嚟澳洲嘅咧，就系当你有细路哥咧，就会开始谂翻啊，不如翻埋嚟澳洲啦咁样咯。 咁思华，你当年未嚟之前做嗰个决定，你有咩？考虑过啊？有咩？ 我其实咧，我就好清晰嘅啫，我都讲咗好多次啊。我同我老公当年都系高薪厚职嘅，真真正正。我都话我20幾年前，我哋年薪超过系70幾萬嘅喺香港吓。咁20幾年前系好高人工噶啦，嗰阵时啲楼唔系太贵嘅啫。咁变咗就系好大嘅抉择啦。当然，不过你哋都识我噶啦，我系一个好有决断嘅人，而且我系为咗我自己嘅理想或者我某一啲嘅决定咧，我会后悔或者我会有好多嘅挣扎，但系我会坚持噶。咁所以咧，我自己，所以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就系见到好多朋友咧系，真系贫穷难外妻良啊，因为真系觉得。 點解自己會咁嘅咧？因為都係讀書唔少，咁喺香港都係人工都幾好嘅，社會地位都相當好。咁但係嚟到之後咧，我唔係呻啊，真係老老實實。我只係覺得同香即係好，即係每過幾年同香港啲人比咧，人哋又更上一層樓啊等等。咁你會覺得唉喺呢一度而且我中意做嘢咁啊，一路都揾唔到一份咧係啱我自己嘅工啊，即係都係兜兜轉轉咁。咁老公亦都係轉晒工啦，轉晒所有嘅嘢咁。人工唔高唔緊要㗎，其實我哋根本就唔係話好中意錢，中意亦都唔嚟澳洲。但係個問題就係一路都係好掙扎啊。其實嗰、那個即係經濟上一路都係唔 comfortable 啊，你明唔明？ 我又比較少喎，我又比較少呢樣嘢喎。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真係要俾咁，真係可能真係大鑊嘅喎，大佬，你以前買咗層樓都，而家升到上天啦，係嘛？如果真係要俾都大鑊㗎，可能。但係好清楚你係得到另一樣嘢㗎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終就係話呢樣嘢。其实你移唔移民系一个非常之个人嘅选择嚟嘅咯。 唔单止系个人嘅，我谂而最重要就系、是、其实香港而家好多人就系谂移民咧，就是、因为觉得香港而家嘅状况系睇到好定噶啦，知道共产党系冇可能唔去干预香港噶啦。咁喺咁嘅情形之后咧，我觉得啊，头先阿博士讲通啦，你又反而可以谂清楚喎。嗱，第一情形就一定系咁噶啦。你接唔接受到咧？如果你接受到嘅话，你唔一定系要走噶。其实走系有另外一重好大嘅。我認為好大嘅衝擊，雖然而家嘅華人社區喺澳洲已經相當大，但係你係有好多好多衝擊，我哋應該要詳細講。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你覺得共產黨，我唔係好中意政治，我亦都唔關注嘅話，如果你話好似香港一般普通人咁，我已經有層樓啦，我啲細路讀書都 OK 嘅，咁其實你唔一定需要連根拔起嘅，因為我亦都要 advice 各位朋友，可能你嚟到之後。你頂唔順，你又翻翻去，咁你又搞到你啲細路喎，老老實實。咁我自己就認為最重要係睇你為咗乜嘢而走。嗱，我好簡單嘅，我堅持留喺度。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喺度抹緊車，冇嘢做啦，即係冇工作啊，兩公婆都係。咁我喺度抹架車，架車咧，我冇朋友係咁，我架車係12年嘅，係舊到嘔嘅，幾千蚊澳幣嘅啫，成日跪低，好淒涼嘅啫。嗰啲可以講好多血淚故事，不過唔係喺度講。我記得我有個伯母嚟到見到我啊，咁佢就係、是、即係見到我咁樣啦，咁於是就佢自己覺得好難過，因為佢明知我喺香港係點樣嘅。我喺香港食好着好，我啲細路喺連卡佛買衫，係嚟到呢度坐一架咁樣嘅車，仲喺度自己抹車，冇其他人幫手咁樣喺度做。佢翻到屋企咧，同我個朋友個女，即係佢個女係我朋友啦，喺度喊，佢話點解會搞成咁嘅咧？為乜嘢咧？咁我自己，我朋友话香港我听话，我妈咪咧，因为见到你咁就喺度喊。咁我话你哋大家都明白我系一个点样嘅人，而且我系为咗乜嘢？我讲咗好多次，我话我唔要喺呢个政权之下生活，因为佢杀人。嗱，嗰时系好 flash 啊，嗰种感觉吓，即系杀人血嗰种感觉系好强烈。我个仔嗰阵时系得3岁2岁，我每年都自从八九民运之后都同佢去游行去抗议。但系我讲咗好多次，我当时个女都未出世啊，未有我个细嘅女。我话我唔要我嘅细路喺呢啲社会长大，我坚持我一定要走，无论我系点样嘅 condition，我都要走。咁所以咪走咗咯。但系我可以话俾各位听，其实系多次后悔，同埋好多时候晚晚后悔，因为系个任何方面都达到唔到自己，即系。系好多好多嘅矛盾冲击喺度，我曾经讲过好多次话，喺咁样嘅情形之下，我宁愿俾共产党管啦，因为实在挨唔到落去啦，真系，成日晚晚就喺度瞓觉，系谂听日点样过咧？我冇钱，我唔够钱，我点样可以度过听日？我要交租，我有好多嘢要做，我一定要俾我嘅，即系我一切嘅支出。我成日都系觉得，我话如果系咁辛苦，我宁愿翻去俾共产党管。但系你哋知道我系一个几强嘅人咧，我都系咁，就系、是、因为实际上系好多嘢好痛苦，系你 unexpected 嘅。当时亦都要讲，因为我92年嚟到嗰阵时候，澳洲系喺可以话系佢唔叫自己做萧条，但系其实系非常之难搵嘢做。 我当 咁 时 所 系 以 最差喎，差唔多九 系差唔多最差， 年， 咁 最 所 差 以都回顾起嚟，我唔系想呻，只不过我觉得原来好多嘢你以为你系挨到，其实系好难挨嘅，真系。 但系如果你觉得如果排除咗经济问题，你觉得文化上嘅冲击大唔大咧？如果 各位 解决咗经济 糖水，你亦都一定要留意咧。其实经济系好重要嘅。 呢個係非常重要嘅。點解大陸啲人而家唔暴動呢？其中嘅原因啫，因為經濟上佢都係過得去。嗱，對於我嚟講咧，因為我喺香港，我經濟條件好喎，咁所以咧特別捱唔到辛苦啊，你明唔明啊？ 換一個方式問你啊，如果譬如而家有香港啲朋友，佢經濟冇問題啦，佢有錢嘅啦，咁樣佢攞過嚟，咁你覺得會唔會 我可以 有 話 冇 聽， 其他 經 嘢 濟 需 冇問 要 題咧， 想？ 係會好好多。嗱，首先好好多先啦，唔一定話好好，但係佢經濟冇問題係因為咩原因咧？嗱，譬如如果佢係事業好成功嘅。咁佢譬如佢，我有朋友係咁啦嚇，做廠嘅好有錢嘅，咁佢嚟到之後，佢會有另一個問題產生，佢經濟上係完全冇問題，但佢會苦惱到死，因為佢平時賴以生活或者賴以令佢自豪嘅一啲嘅職業事業係冇咗咧，佢哋好苦悶嘅喎。咁老實講啊，如果你香港人，一般香港人又唔係話要揾錢嘅。咁叫你去超級市場執貨啊，或者要你去做一啲你平時又唔識做又唔想做，亦都唔會做嘅嘢，係真係好無謂嘅喎。你明唔明啊？冇錢就梗係要做啦。如果你屋企有嘅，或者你長糧嘅，每個月只會入錢入你嘅户口。嗱，我嚟咗澳洲20年，我已經唔會再講咩職業叫低賤嘅，因為喺澳洲真係唔係咁。我哋每一個職業我都 respect，但譬如話叫你去超級市場收銀，咁其實你會覺得哇，我都唔想做咯。但係其實一個壯年人係完全冇職業嘅咧，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事。咁而咧，譬如你話你要做義工，有啲人覺得，且香港人咧唔中意義工，你覺得哇，唔使錢嘅嘢我都要做啊，傻噶！喂，澳洲有就算做義工咧，佢鬼咁多 rate，鬼咁多嘢要求喎，咁啲人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啊？我要做義工，我 contribute 我自己，你仲要鬼咁多要求？有啲義工甚至要有呢、這個即係良民證啊，好多嘢噶。係好，因為呢度係好注 香港 意。 都系咁噶， 香港係以前唔係啦嚇，咁而家係當然啦，可能係譬如你有照顧細路仔嘅嘢，或者你照顧老人家，whatever 啦。總之咧就係香港人好多時唔中意做咯，你明唔明 我 啊？ 都有啲朋友系喺香港做开公务员嘅，咁佢都高薪厚职嘅，高嚟佢做唔翻自己个行，咁即系都要再读个书啊，要再去读啲医护嘅工作啊，或者系譬如话去揸巴士啊、揸货车啊咁样，即系你会冇咗你以前好 proud of 嘅一个 profession，咁但系你嚟到 系 时候，你 噶， 会用另一个身份去过一个新嘅生活咁样，但系嗰阵时已经系譬如话好似头先 Sir 咁讲，你正值壮年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好点讲好。好辛苦或者好 stressful 嘅一段时间嚟嘅。 同埋你最大嘅问题系咧，即系你究竟点样去度过你每日嘅 daily life 咧？即系你本来高薪厚职喺个即系就算唔好高薪厚职，即系平时有日常嘅工翻啊，诸如此类。街市度过啦，超级市场度过啦，同老婆由朝到晚都行街市咁样好行啫。呢度公司又得两间嘅啫嘛，大家唔知知唔知？大百货公司得两间，同埋你唔买嘢嚟行乜嘢咧？唔系个个人都中意，亦都冇兴趣。人人个个都系咁。咁而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觉得你余生都要咁样话嗰种恐惧咧？我谂你系 不 好 如 惨。 翻去咯，咁样。 唔系，咁于是有啲就咁啦。诶，唔使啦，嗱，老婆仔女喺度，我就自己翻去做嘢啦。通常就係男人走嘅，女人喺度，咁其實對個婚姻係絕不健康，我就最反對咁嘅。 你所謂每一日嘅生活同埋餘生點度過，即係話其實你都有工作嘅，但 係 你， 啊，係我嗰啲朋友有啲係完全冇㗎，係唔穩啊，其實係唔需要啊嘛。 但係有錢， 係 錢 啦， 就 嗱， OK。 有啲咁，我有一個朋友，佢係廠家嚟，喺大陸好有錢嘅，咁佢就即係錫老婆仔女啦。咁本來就諗住。低低個老婆喺度嘅，咁但係都係覺得，唉，真係唔忍心啊！咁話佢話老婆身體唔好，咁佢就好錫老婆，於是就照顧佢啦。咁成間廠就即係接埋啦。咁佢嚟到之後就非常苦悶。不過我呢個朋友非常好，佢係做好多好多義工，我就係通過做義工嘅時候咧識佢嘅。咁所以咧我就嗱，佢呢啲咪好好咯，即係起碼佢 kill time，後來佢就開咗一間好細嘅鋪頭仔做 kill time 啦。咁我覺得好好，但其實好多唔會噶嘛，即係喂呢度做生意仲有一個問題，差唔多蝕硬嘅。我見咁多都係，咁於是你嗱佢有錢咪可以咯。如果你冇唔係話好有錢，公務員老實講都係打份工，都係有份長糧。你做嘢咧，你又擺唔低話我超人收銀，我梗係唔使啦，企得好鬼攰噶嘛。咁但係你話我日日咁樣做，即係企由朝到晚就係等煮三餐，即係咁啊人都會死嘅喎，係咪先？ 哇！即系你同我讲话，你40几岁过嚟，跟住同我讲要 kill time 都几大剂喎。你 kill time kill 到死啊，唔系话咁啊？咁即系不如，唉，我不如翻去啦，咁样咯。 系啦，有啲咪翻去咯吓，即系其实你系唔系净系贫穷？香港人绝对唔系贫穷得好劲。嗱，好老实讲，你贫穷你就反而唔会闷，因为我真系乜嘢都做。 你头先讲嘅揸车啊，执货乜嘢都做，不过喺我哋嚟嘅时候，92年连呢啲都冇得做，系冇得做。咁所以咧，你真系好穷咧，你真系咁呢度当时有社会福利嘅，咁但系都系好少钱啫。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可以话俾香港或者想移民嚟澳洲或者去其他地方嘅朋友知就系，如果你有钱咧，你系解决咗一半嘅问题，不过最多都系一半啫。其实人生唔系净系钱噶嘛，你嚟澳洲都唔系为咗钱啦，你为钱你就唔好嚟澳洲。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咧，你都系要打发下，你点样去继续你喺异乡嘅生活咧？呢个系好重要。 补翻阿思华头先讲少少嘢先，我冇数据喺手啦。但系92年系 recession 嘅澳洲，如果我冇记错，失业率应该系去到双 超 位 过 数 十 字嘅， 噶，系 系 啊， 超过10嘅，当时系好差嘅。 其实而家都六噶，6点几噶澳洲，唔低噶。之所以头先你哋话咁多后生嘅，我见我而家嘅下一代咧，好多其实都系真系翻香港吓。爸爸妈妈反而就留咗喺度啦吓，即系我自己啲朋友啦。咁因为佢话香港系真系多啲机会，我相信系咁噶吓，真系真嘅呢个。咁所以就而家就系即系全世界好似越嚟越细咁啦，移嚟移去嘅啫吓。 嗱，咁我头先个观点咧，就系有时香港人有一种感，有一种错觉，就系对外国嘅生活有一种错觉，即系因为咧源自我哋系英国殖民地啦，我哋自细有学英文啦，咁我哋又接触好多全世界嘅文化好杂食啦，我哋又接收日本嘅文化好多，以前咧就更多，譬如听英国歌啊。欧陆嘅电影啊，嗰啲都散埋嘅，基本上香港人。其实咧呢样，咁我哋觉得我哋自己好国际化，香港人觉得自己好国际化，但系从呢个角度呢样嘢根本就系好唔国际化。根本其他国家嘅人咧就唔系咁样嘅，其他一个国家嘅人咧就系好有自己嘅文化，会重视自己嘅国民身份。因为呢样嘢咧，有时我哋会觉得即系我香港同埋香港人考虑嘅 terms 咧，好多时就系话。要揾食咯，仔女教育啦，咁当然呢啲系重要啦。即系譬如而家，我相信而家香港真系好差嘅。你睇翻而家年轻人嘅反应咧，真系嚟到澳洲，譬如读书啊，或者 working holiday visa 啦，真系唔想走嘅。但系我当年咧，真系走噶，好想，个个都想扑翻去噶。所以我相信而家香港环境真系几差。咁但系我觉得思华头先讲得好啱，就系话，就算你解决咗你生活嘅问题。你可以度呢度啲楼好平，你仔女嘅教育可以受本地澳洲嘅教育，咁但系人唔系净系单靠面包而活噶嘛，到最终就系翻翻你个人身上，你喺度生活得开唔开心呢样嘢系好重要咯。其实我觉得头先譬如思华佢讲有啲朋友佢哋要谂佢哋每一日嘅生活系点样过，即使佢哋经济上冇问题，咁其实呢个咪就系一个。文化上面嘅问题咯，就假设譬如你一个澳洲人，佢有钱啦，佢搵到好多钱啦，佢唔会有呢个忧虑，就话哎死啦，我澳洲我每一日生活点过咧？咁佢咪去 beach 咯，佢咪去 pub 咯，即系佢有好多嘢可以做噶，佢唔会有呢个疑虑噶嘛。 好多时好似头先唐帅你咁讲，香港人譬如话一开始谂移民嘅原因就系话政治唔明朗啦，或者将会咧生活上咧好多事咧都会被大陆化成啊咁样，工作亦都即系好大压力啦咁样。咁呢样嘢系其中嘅原因，第二个原因就系譬如话仔女嘅读书啊，仔女嘅即系前途啊咁样，或者系想仔女有一个好啲嘅教育环境。咁样，即系生活环境啊，咁样，咁呢个系亦都系第二个主要元素。但系嚟到澳洲嘅时候，那个其实生命其实好多层面嘅，即系如果净系包含咗呢两个层面嘅时候，而忽略咗其他层面嘅时候咧，就即系其实个影响会好大，个反差会太大，而个反差，即系我曾经有朋友咧系嚟到咧系有抑郁症啊，因为真系唔知做咩。 系几时？ 佢系近一两年咧，咁譬如佢喺香港，佢自己有层楼嘅，咁佢过嚟咧，佢 make 咗个决定就过嚟睇孙啊，或者系即系都40-50岁咁样嘅年纪啦，即系两公婆，咁佢买咗间楼喺香港买咗间楼，咁跟住过到嚟就发觉，咦，同自己嗰个理想系一段好大段嘅距离，咁跟住又发觉自己买咗间楼，咁跟住就 PK 啦。 跟住就喺度谂啊，死啦！哎呀，好似头先唐衰嘢咁谂，如果我唔买间楼，而家已经升到叭叭声啦。咁我而家去到你度揸住呢嚿钱，咁啲澳洲嘅楼价亦都唔系平啦。咁跟住买间楼之后，所余无几。咁跟住自己又搵唔到嘢做，咁就系一个好两难嘅之间咯。即系究竟我应该点做呢？我而家翻去又唔系，我唔翻去又唔系，我唔翻去又冇嘢做。我翻去咧，我拎住嚿钱，我已经买唔翻我之前嗰间楼啦。咁所以系好痛苦啊，对佢嚟讲。咁就又拗下拗下就有病咯，系啊。 我谂咧，其实最重要咧，就反而系香港人咧，即系嗰种气质啊，或者嗰个质素咧，就成日好睇。第一就系眼前嘅利益，第二咧就系经济嘅利益。譬如我自己当时点解即系嚟嘅时候，当然啦，都话即系经济状况有即系大嘅改变啦，咁所以自己就唔舒服。而最衰咧，仲要一翻到去之后咧，就同人一比吓，人哋又升职又加人工。咁两公婆年薪80,000，其实我都系呢种质素噶，点解而家搞成咁？我记得我头嗰6年都冇翻过香港，就是、因为冇钱啊。因为当时嗱20几年前连机票都贵嘅，咁变咗你哋一家几口翻去系好重皮一件事嘛。咁于是就觉得，唉，其实可能自己系佢嘅上司添，但系就觉得自己好霉啊。咁老实讲，我又唔系话要同人一定要比，但系你人系有人性噶嘛，你唔会话我唔理佢啦咁。其实好难咯，于是觉得啊，究竟自己嘅决定有冇错咧？咁但系后来睇下自己啲细路咁细，唉，都系觉得唉唔好搏啦，我唔中意搏喺共产，我唔中意啲细路喺共产党嘅生活。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即係而當時你如果成日香港人最大嘅感覺就係覺得自己矮了一截咧，就係因為自己窮啊嘛，你明唔明啊？ 重複一次啦，其實你個人選擇啦，係冇話啱同埋唔啱嘅。咁但係咁當然，其實你後生仔想出去，你任何年齡或者甚至乎你60歲，你想去另一個地方去開展一個新嘅生活，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冇理由去阻止你啦。但係如果你到某一個年紀啦，譬如你40歲咁樣啦，其實你真係要問一啲問題喎，就係有矛盾嘅喎，中間即係譬如你點解你而家先嚟啫？即係如果你真係中意澳洲嘅，點解你10几年前唔嚟澳洲咧？點解你後生嗰陣時唔嚟咧？投資移民嘅要求又高咗啦。咁其實可能你真係唔係真係咁中意澳洲，你係因為其他嘅嘢。其他嘅原因嚟呢度咯，系咪？ 咁其实都系正常嘅。老实讲，如果你喺自己嗰笪地方觉得样样生活都好好，人系始终唔中意离开自己嘅根。我哋而家成日都话本土，我哋好希望能够即系推动本土主义，其实因为我哋爱我哋自己本土，嚟都系迫不得已。但系我反而就系想同各位朋友分析咧，如果你系要离乡别井嘅话，你一定要问清楚我为乜嘢呢个问题你解决唔到咧，你一定唔开心嘅。仲有，如果你解決到嘅話，雖然你唔開心，但你就要諗兩害相權，我要取其輕。嗱，我自己諗，其實移民通常有幾個原因，第一就係經濟上，咁呢個就好可能係我哋嘅前一輩啊，或者係新界鄉親啊，佢為咗賺多啲錢啊，去英國啊，甚至荷蘭嘅地方就係賺多啲錢，咁呢個係經濟上佢想即係有尋求更好嘅經濟條件啦。但我亦都可以話俾各位，如果你喺香港嚟嘅朋友，一般嚟講，你去全世界各大嘅國家，包括澳洲咧，你嘅經濟應該係會差咗嘅。如果你高薪厚職嘅話，你一般嚟講你揾唔翻嗰份工嘅。一般嚟講，大多數我冇見過真係扶搖直上比喺香港更好嘅。我未見過啦，起碼。第二，如果你係話因為我想要間屋大啲啊，環境好啲啊，嗰、那個即係居住環境好啲，咁澳洲而家其實已經唔平啦。我諗糖水係咪啊？即係其實 貴而家 貴，不過同香港比都有距離，係啦， 冇得比， 冇得比。咁同埋香港人咧，即係咩都唔叻，但係去到度度全世界都會話嚇唔係好貴啫，因為香港都真係黐線咁啲樓價。 嗱，俾啲數據大家啦。咁基本上而家講緊樓花啦，即係譬如一間兩房嘅一個 apartment 啦，即係全新啊，講緊未起嘅，得個圖嘅啫。啊，話俾你聽，咁大概800到800平方尺度啦，我谂系一个比较唔系话太偏远嘅地方咧，都我谂要成80万到嘅澳币啦。咁而家兑翻港币，我谂480万到啦， 500万到啦吓，即系500万到啦吓。咁你香港朋友，你而家觉得唔贵啦，但系其实澳洲嘅人工又唔系好高，你带住钱嚟梗系得啦，即系你系 overseas 拎咁嚟噶嘛啲钱。如果你喺呢度挨嘅，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咁但系咧，香港朋友一听到呢样咧，就可能已经系好吸引。但我亦都一定要话俾各位朋友听，你嘅最大嘅危机咧就系而家啲 apartments 咧，全部基本上百分之 喺啲好嘅區域咧，我諗有50%以上係大陸人。你要留意，如果你周圍香呢度啲 apartments 咧就比較靜嘅，如果你周圍都係大陸人咧，你會覺得好痛苦。唔同香港，香港係獨門獨户，你唔使你隔離嗰個人嘅。以前啦，我唔知而家點。同埋香港唔會咁多大陸人啊嘛，係咪？大部分你可能有大陸人喺你間大廈，但係唔會50%以上啊嘛。但係如果你住咗一笪大廈係喺50%以上係大陸人嘅話咧，你非常可怕。我自己有個朋友就話俾我聽。佢住咗間 unit， 佢就喺中間，即係第二樓嘅。佢住喺三樓，但係二樓同埋四樓嘅兩個祖國同胞咧，就不斷每一晚喺個露台度傾偈，係喺二樓嗌上四樓，四樓嗌落嚟客二樓。我覺得即係嗱，澳洲人或者香港人咧，已經係習慣咧，係盡量唔騷擾人，因為騷擾人覺得係自己好冇品嘅。但係呢啲咁冇品嘅人咧，係周圍住喺你隔離咧，你好痛苦嘅話俾你聽。仲有，如果你已經係用咗好多錢去買層樓，係真係唔容易換噶嘛。大家都明啦，可能你細路喺度讀書啊，又俾咗好多錢啊，你冇理由。但係如果有個人係咁，仲有喎，你知嗰啲人咧，你鬧佢鬧翻你，仲要惡過你嘅咧，你係咪仲慘過喺香港先？嗱，我相信喺香港你其中一個唔中意嘅就係大陸人太多，你嚟到仲黐住你仲多過喺香港咧，你就會死快啲。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好小心，唯一咧，所以我而家本来谂住退休之后住 unit， 而家我打消呢个念头，我都系要住翻屋，因为我唔会中意有，我唔中意同人有咁多嘅矛盾同埋冲突，因为我系一个见到一啲唔公平嘅嘢会出声嘅人，日日系咁好快死。第二，佢哋人多，其实你有时唔想讲，你明唔明啊？佢恶过你，我朋友咪去投诉咯，但系佢两个加埋一齐恶过你，咁你点啊？即系你要留意咧，呢啲系你生活上喂好大嘅困扰嚟噶。其实每所有嘅困扰咧，其实如果每一日日积月累嘅话咧，你系会好辛苦。我亦都睇过香港报纸话，有个人系因为自己嗰个漏水嘅问题喺屋企长期同任何人去 negotiate 啊，漏上漏水去长期都做唔好之后，嗰个人跳咗楼。 我想翻去文化嗰方面咧，我一啲好多朋友，尤其是我呢辈咧，真系或者佢哋啲仔女啊，都系佢哋真系可以话好离地嘅，真系佢哋翻咗屋企咧就会睇美国嘅 Master Chef 啦，又会睇澳洲嘅 Bondi Rescue 啦，咁佢平时接触嘅资讯咧系全部都系同香港冇乜关系，咁佢哋就会觉得即系其实。去考慮移民嘅時候就會諗嘅問題，我好多時通常香港人第一件事就會問嘅係一錢啊間樓，即係樓價幾多錢啊？咁搞掂啦，如果樓價搞掂，咁你教育問題 OK， 咁搞掂啦，人生已經完全解決咗。但係即係坦白講，以我自己過咗嚟咁耐咧，我真係覺得我呢樣嘢啱啱我先至。自己感受到咧，即系东西方文化咧，真系有一个不可逾越嘅鸿沟喺度噶。你系真系，我系嚟咗十几二十年先至领略到嘅一样嘢咯。 例如咧， 根本系两个完全唔同范畴嘅嘢嚟噶。东西方文化同埋即系何谓文化咧？即系我有少少离题啦，即系讲少少，但系其实到最终系要睇翻你个 high culture， 而东方同埋西方系完全两样嘢嚟。 唔系，但系对你嚟讲有咩冲击先？嗱，呢个对移民生活有咩冲击先？你自己觉得？ 冲击就系、是、其实到最终你就会发觉有一道墙喺前面咯。你个生活，你其实我已经系啦，即系就系一个玻璃墙。喺你前面你係衝破唔到嘅，即係同埋最深層嘅，因為呢個最深層嘅文化嘅傳遞咧，係用神秘嘅方式去傳遞嘅，呢樣嘢都係我嚟咗咁耐，而家先至了解得到嘅。 我諗我自己都係啦，即係我記得我中四過嚟啦，中四讀完上學期，咁我過嚟澳洲嘅咁樣，咁對我嚟講，其實我好困擾啊，因為我唔知道自己係咩人啊，我唔覺得自己係澳洲人啊，你問？你即系而家你再问翻我嘅时候，我而家我攞住本澳洲 passport， 但系我你问深我句，我系咪澳洲人？我又唔觉得自己真系系嘅。跟住我问下我自己系咪香港人，我又唔系，因为我离开咗个地方太耐咯。咁更加我唔会话自己中国人啦。而家咁所以我系咩人咧？咁样我就会成日会问下自己呢个问题。咁跟住我望住我啲细路哥，而家我有两个细路哥啦。我好清楚知道佢哋系澳洲人啦，因为佢哋由细喺呢个嘅文化当中去浸大，但系都唔一定嘅，因为佢喺一个唔 知自己系咩人嘅父亲嘅底下咧，我唔知道呢样嘢会影响到佢哋会有啲咩嘅情况。所以即系你问我而家呢个系我一支针咁样，成日都会得人吉下嚟啊咁样样咯。咁跟住同埋第二样嘢就系工作上面，即系对我嚟讲系我都会觉得系有埲墙嘅，我系冲唔破，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唔可以完全 100% 投入到呢个嘅文化当中，即系即系呢样嘢系某程度上真系会影响到即系事业上面啊，或者系即系人际关系上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咁样咯。 咁所以咧，其实可能我头先讲话你为咗咩嚟，咁好多香港父母系有咗细路仔先嚟，就系因为觉得我为下一代，我自己牺牲少少都 OK 啦。但我其实发觉原来好多父母嚟咗之后咧，系自己首先系觉得唔好辛苦，然后咧就夫妇分离，咁呢一个系一件非常之唔好嘅事。不过呢一个可能系喺我哋呢一代咋，到我哋下一代好似啲三十零岁嘅咧，我又觉得佢哋比较少，因为佢哋成个嗰、那个啲細路可能都係細啦，咁我又好少見佢哋要分開，然後就即係一個人翻香港揾食，我暫時見唔到啦。咁但我亦都要話俾啲朋友聽嘅，就係如果你係為咗教育問題咧，你亦都會有另一重嘅失望。點解咧？因為好似唐水頭先所講，澳洲嘅教育同香港係完全絕對唔同。其實你會對呢一種係唔接受同埋失望，同埋咧，於是你就覺得佢哋太過輕鬆。太過輕鬆之後咧，你就覺得啲細路學唔到嘢，細路學唔到嘢之後咧，於是你就要帶佢去補習。咁情形其實就同香港差唔多。你仲要驚埋咩咧？驚埋佢哋中文唔好喎，又驚佢哋第日咧，因為喺得澳洲中文一定唔好嘅，你唔使想象。同埋千祈唔好有不切實際嘅幻想，就話我自己教係唔得嘅，一定唔得嘅。你只會係令到父子關係啊、父女關係咧就破裂埋嗰啲。咁所以咧。一啲無謂嘅，當然你話好特別嘅，唔出奇，一百個都冇一個，或者你好好特別，但係唔需要有不切實際嘅幻想。我哋啲過來人就可以同各位講話：第一，你會唔滿意澳洲過度輕鬆嘅 hea 嘅方式去教書？嗱，但 Witches 咧，我而家 look back 其實係另一種嘅好處。但係當時我自己都係，我都係一個非常癲嘅阿媽，我啲細路每一日都補習，每一日都練琴啊，做所有嘅嘢，好忙到我自己傻咗咁樣。真係啲細路一定要去考呢度啲精英中學，因為我哋係好似阿唐水講，係脱離唔到一種亞洲文化嘅。咁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你對你以為澳洲嘅教育係啊，我唔想我啲細路咁辛苦，唔想受呢個國民教育，但係你最後咧，你又會去擁翻去呢度嘅可能中文學校，然後又要去補習社。當然比香港好啲，但其實都係咁辛苦。仲有而家呢度啲好多中文學校咧，大陸係滲透得好強，即係話你想比咧，又係好難比。你明唔明白嗰種即係左右嘅困局咧？即係你明明係想 better education， 最後其實可能香港嗰啲吹谷你又冇，呢度嗰啲優質嘅一種係發掘你潛能嗰啲，你又唔一定揾到。中文你又學唔好。英文咧，而家啲細路唔一定叻嘅，因為佢哋成日放咗學就匿埋間房裏邊咧，可能睇香港嘅嘢嘅啫。咁於是你就會發覺，究竟我帶佢嚟為乜嘢？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咧，我自己冇仔女嘛，我睇到啲矛盾咧，兩位可以或者可以解答一下，即係譬如你香港，你而家咪成日好興講贏在起跑線上，係咪咁講？ 係啊，贏在起跑線上。 我諗係大陸嘅，不過香港啲人咧就好無知咁樣去接受依樣嘢啊。 adopt 咗啦，佢哋收，佢哋而家都講依樣嘢啦。咁但係其實你個仔，如果你真係喺香港咁樣諗嘅時候，你送個你同個仔都嚟到呢度，咁你咪仲？你个仔都唔会赢在起跑线上噶，反而可能系蚀底咗噶。 系啊，一嚟都唔识讲英文咯。 系啊，咁唔知道你两位，如果你哋父母， 我谂我过来人，我就觉得就系话，其实即系一系咧，你就早啲嚟；一系你就预咗佢读完晒香港读完晒嘢，等佢自己决定嚟唔嚟澳洲咯。你明我意思啊？即系一系咧，你就两三岁就拎佢过嚟。你如果唔好，你十零岁拎佢过嚟，好惨。嗰细路哥系。即係我啦，係好痛苦嘅。即係你喺香港人嚟到呢度嗰陣時，又唔係好多香港人啦。咁其實你自己點會投入到去一個外國人社會度咧？即係你係一個異類嚟噶嘛。咁所以係好痛苦嘅。咁即係我寧願。 但 係 你係當時喺香港受到呢個好大壓力嘅教育即係教育嗰啲壓力，所以你嚟到唔係覺得好開心咧？嗱，好 release 啦，咁話唔多又唔深嘅，咁咪唔係 happy 咗嘅咩？ 我有啲正面嘅，因為嗱，你我頭先講緊係即係譬如話交朋友嘅層面上面啦。咁但係譬如即係嚟到讀書嘅，咁講真的，真係超 hea 嘅呢度。咁你系你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嘅，因为你计数咧快过人哋四五倍咁样嘅。咁但系净系喺计数层面当中， 净系计数咯， 即系 science 啊，你啲 math 咪叻咯，你英文啊，哇哑咗咁嘅。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我自己同阿唐水都分享一下，就系、是、第一呢一、這个赢在起跑线上呢、這个咁嘅观念系错到不得了，你千祈唔好用啊嘛呢啲咁嘅嘢。系啊，即系唔系啊？同埋呢一个观念好讨厌，因为你啲小朋友都未出世，已经俾你要压啦。即系由出世开始又跑唔比赛。 同埋呢个 concept 根本 真 系 差到不得了， 就系好无赖噶嘛。你都未跑，你就要赢，有咩理由啫？ 最大问题就系你生细路为乜啊？你系为咗赢定为咗佢快乐啊？定系为咗即系我唔知道你为乜啦？但系你如果系为咗自己要赢，令你面上添光嘅话，你不如就唔好要个细路出世，因为佢出世唔一定令你赢噶啦，可能令你系冇面嘅，或者佢讲得衰啲，或者佢系disable 嘅，或者佢智力系有问题嘅，或者佢真系好 hea 噶，佢聪明极，但系佢都觉得系人生系好无奈嘅，佢唔同你合作，咁你就死啊！你一日要同佢搏斗同埋 struggle 嘅话咧，大家都好痛苦。如果你系谂住我生出嚟个细路仔要扬名声显父母咧，你最好唔好生。仲有，因为呢一代人根本睬你都傻。你谂下，我哋而家香港雨伞运动嗰啲小朋友啊，爸爸妈妈大部分都系反对嘅。我自己出去访问咗好多个，但系佢睬你都傻。咁即系话，你要个细路仔根据你嘅意识去行动咧，佢哋系唔会睬你嘅。咁喺如果系乖嘅咧，就是、被逼妥协，就心里愤恨，可能系情绪有问题。如果是曳的，根本他就反叛，睬你都生气，走鬼了出去。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不要生啊，真的。我就发现，如果你是说我要令这个小朋友很快乐地去一生，或者我陪伴他一生，我是爸爸妈妈，我愿意跟他一起学习做父母的话，我觉得澳洲是一个好的地方，是非常好的，是令你的小朋友是很可以快乐地成长，不过不是好有成就地成长，或者这个成就是要 quotation 的。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嘅成就同你所想象嘅成就可能系完全唔同嘅。啊，我嗰啲小朋友读嘅书同埋佢哋做嘅嘢系完全唔同嘅。我都有失望，但系我发觉冇办法啦。咁但系我都要接受。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 ，education 我好相信香港人系香港嘅年轻父母系为 education 为小朋友 education 而去外国去唔同嘅地方。但系请你留意，第一你会失望噶，因为澳洲系一个超 hea。头先阿 Spouse 喺呢度读书嘅都知吓，好乜嘢都唔识噶，细路仔可以 academic 可能系乜都唔识，但系其实可能佢有啲嘢咧，你又估唔到佢又识好多喎。咁问题就系、是，但系考试嗰啲佢又唔叻喎，咁你又死啦。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你就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仲有头先我讲嘅中文喺呢度咧，不可避免地系好多大陆嘅嘢去渗透咗落去嘅，你系好失望噶。 唔系，我睇过台湾都唔系容易啊，即系台湾嗰啲有啲人专登去搵翻系去移民去台湾嘅人，去问下佢究竟生活点，佢都讲翻同一样嘢，你话唔好咁美满啊，唔好以为个好有梦想，好浪漫，其实。 唔係，我覺得係噶，係好有夢想，好浪漫噶。如果你真係咁嘅人，你咪去咯。 但係當嗰個反射效果係恐怖到你唔信咯。即係呢啲都係即係當中嘅過來人嘅一啲嘅真實分享咁樣。 就係因為你咧嗰、那個調查研究或者你嗰個想像同埋實際嗰個好大嘅所謂落差咧，你會好大嘅失望。所以我自己就反而係你諗得差啲就反而冇錯。同埋你去，就算你有好多朋友係喺當地居住咧，佢哋每個人有唔同嘅生活體驗，每個人對事情嘅敏感程度或者佢嘅要求唔同，有啲人係好 hea 㗎，度度都得㗎；有啲人就唔係樣都好敏感，好似我咁好強烈嘅樣都，咁可能嗰個感覺又唔同。所以咧，即係同埋即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咁於是你就算調查都冇用嘅，你讀幾多書都冇用，你係去實際咁去生活過，咁先至可以有即係你係咪真係能夠去做咯？但我反而係奉勸咧，就係唔好咁容易去放棄。如果你真係決定咗嘅話咧，我有個朋友真係犀利到咧，啲嘢未運嚟已經走咗咯。我心諗你係咪一個正常嘅人嚟㗎？咁大嘅決定。你嚟到澳洲住咗唔够一个月就我顶唔顺我要走，我心谂你唔系近期系即系二十年前，但我心谂你系咪即系有啲问题啊？喂，啲嘢都未运到嚟啊，一个月个零两个月到啦。我心谂喂，一个人如果系咁样，如果作为一个父母咧，你绝对系对细路仔做咗一个非常唔好嘅示范，就系、是、你完全都唔能够经受任何嘅 唔好話考驗啦，因為有考驗，其實佢有即係唔係冇錢嘅，不過佢話好悶啊喺度。咁 但係我心諗，即係呢個最 extreme 嘅 case 係咁。我自己就認為咧，即係調查研究呢啲其實係書面，好似你睇咗部書咁嘅啫。人人寫嘅書唔同，但係你冇自己去寫呢本書，咁你自己要親自體驗。第二咧，你真係永遠都好似我頭先咁講，我為咩嚟咧？如果我係要逃離暴政嘅話，我又認為香港會係暴政嘅話咧，咁你咬緊牙關喺呢度生活啦。因為呢度無論係點樣辛苦、點樣艱難都好，都真正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如果你係要脱離暴政，甚至你唔係中意民主社會啊，你唔一定係中意噶。你話我唔中意呢咁嘅社會，原來個個都係選嚟選去都係白痴。但係如果你要脱離暴政嘅話咧，你就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咯喎，係咪先？正如我頭先講，世界並無樂土，視乎你點樣去做，同埋你係為咗一個乜嘢嘅更高嘅目的。不過，如果你係為咗要經濟咧，咁你一定唔好嚟，因為一定唔會。基本上我冇見過一個喺經濟上真係喺呢度揾錢多過喺香港，我好少見到嚇。我希望咧，我哋今次講完之後咧，有啲海外或者香港嘅朋友咧，甚至譬如我哋係全世界都有唔同嘅地區嘅網友咁啊，佢都講下佢哋嗰邊嗰個情形咧。我哋大家互相去即係交流下咧，話俾我哋啲想移民嘅朋友，或者唔係一定想嘅，佢想知道下其他外國嘅生活狀況。俾啲 feedback 我哋或者 through 呢个 Facebook 咧，咁等我哋知道我哋可以下个礼拜我哋嘅主题放喺边度 咯。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啊，OK， 拜 拜， 拜拜。